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8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我。二，又跟桑稚聊了几句，见也到了午饭的时间，怕这小姑娘饿着，温以凡起身进了厨房，打算给她煮碗面吃。桑稚跟在她后边提起来：“以凡姐，我哥让你下楼一块去吃饭，我们不去吗？”“我已经吃了，你想去外面吃吗？”温以凡温和地问道。桑稚眨了眨眼：“我还是吃你做的吧。”过了一阵子，玄关处又响起了动静。桑稚过去开门，桑岩从外头走了进来。他穿着黑色的挡风外套，下搭同色长裤，显得肩宽腿长，看着依旧很酷。注意到他这个模样，温以凡再度想起他早上疯狂吵他睡觉的事儿，以及那副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恶劣模样。温以凡抿唇，一点都不想跟他说话。瞅见他俩都待在厨房，桑岩随意问了句：“你俩干什么呢？”“ 嫂子在给我煮面。” 桑稚回道。听到嫂子这个词，温以凡侧头与桑岩的视线撞上两秒，而后他看向桑稚，想起小票上的内容，很刻意的提醒：“别这么喊我，你哥劈腿了。”桑岩愣住了，感觉到氛围不太对劲，桑稚的目光在他俩身上晃悠了一圈，而后很识时务地出了厨房，给他俩留下了单独相处的时间，走之前还顺手把门给关上了。温以凡收回视线，继续切着砧板上的肉，他的头发全数扎了起来，留下几缕碎发在耳际和后颈处，模样一改平时的温和带笑，脸上没有带任何情绪。桑岩走到他旁边，沉默几秒后才觉得荒唐般的说道：“温上将，你觉得我劈腿，你还把那外卖吃了？”这反将一军的点戳得极准啊。温以凡的动作停住，因为桑岩这话差点破了功，那一点点的闷气随之消散。他垂眼，强行绷着表情，平静道：“买都买了。”言下之意就是，不吃的话多浪费啊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桑岩没有跟他计较这茬，他想起一件事来，从口袋里拿出手机随意晃了晃。“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”说完他又给他台阶下似的补充了一句：“没看到。”“看到了。”“不想回。”温以凡打开水龙头开始洗蔬菜，毫不婉转。察觉到他的举动，桑岩挽起衣袖，把他的手从水池里抓了出来，接过温以凡手里的活。桑岩无语到直乐，想去掐他的脸，又碍于手上还湿着。“行。”温以凡瞅他，很嚣张地把手上的水擦在桑岩身上。察觉到他的举动，桑岩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温上将，你现在脾气挺大。”“ 那还不是你先吵人睡觉的。” 温以凡在心里想着，他的心情莫名又有些憋闷。他没有理桑岩，转身拿了一个大的锅往里头盛水，像是要跟他划清界限，装完水就退开几步。桑岩关上水龙头，抽出一张纸巾擦手，懒懒道：“温霜降。”温以凡把锅放到电磁炉上，摁了一下开关。 桑衍把一句话拆成三句说，以此表示这事儿的严重性。他说，你冷暴力，我。 闻言，温以凡立刻看向他，他思考了一下，突然感觉好像确实是这么个情况，便提了一个自认为合理的要求。 那你别跟我说话。 还能这样啊？桑延眉梢微扬，怕又被控诉冷暴力，温以凡点了点头。温以凡拆了一包挂面，正想着要下多少的时候，桑延忽然从身后抱住他。他的个头高，身子稍稍弯着，下颌抵在他的颈窝，两人身体贴合，像是以他为支撑，他身上的力道松松垮垮地压了下来。温以凡立刻回头， 干什么呢？不就亲你一下？ 昨晚我亲你多少下，不也没见你生气吗？桑延眉眼漆黑发亮，扯了一下唇角，拖腔拉调地说道， 这两情况能一样吗？ 觉得桑延格外欠揍，温以凡没有忍住去掐他的脸，像变法术似的，他的动作一出来，桑延唇边的梨窝就陷了下去，将他的五官变得柔和。桑延忍着笑，话里带了一点讨饶的意味。 行，是我错了。 温以凡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桑延视线与温以凡对上，又道， 别生气了呗。 定格几秒，见温以凡的表情没有半点松动，桑延语气带着玩味， 你这姑娘怎么这么难哄啊？ 你怎么不同情同情我呢？也没睡几个小时，就被段嘉许那狗东西连番轰炸，叫我出去接人。接完那小鬼回来之后呢，我媳妇儿还冷暴力我。 桑延慢条斯理道。 温以凡动了动唇，忍不住说道， 我也没有多暴力，但我好疼哦。 桑延闲闲地说道。温以凡改口， 我也没多冷。我冷呢？ 桑延抱他的力道加重，像是要把他整个人嵌进怀里。他轻咬了一下他脖子上的软肉，毫无下限地用各种手段将他的火气浇熄。 给我取取暖。 冷就穿外套。 温以凡觉得痒，火气也早已因他的言行而消散，有点想笑。 这么大人了，而且不成天说自己是大老爷们吗？怎么还跟我撒娇啊？ 说这话的同时，恰好温以凡的余光注意到门的方向。厨房的门是玻璃门，从这个角度还能看到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桑稚。担心被看到，温以凡的心情瞬间被另一种情绪取而代之，抬手把他的脑袋推开。 你注意点儿。 怎么？ 芝芝在外面，小姑娘多尴尬。 温以凡感觉桑延坦荡之极，像是不介意被任何人看见，只能耐着性子提醒道， 而且你做哥哥的，不想在妹妹面前留点好形象吗？ 好形象？我在他眼中没有这玩意儿。 话音一落，桑延撇过头往客厅扫了眼，悠悠地说道， 而且那小鬼有段嘉许这对象呢，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。 啊？ 温以凡没有太懂桑延这话的意思。 虽是这么说，但桑岩还是直起了身，改为支着旁边的料理台，歪头瞧着温一凡。 你以为那畜生能比我收敛啊？ 听桑岩这么一说，温一凡还真有些好奇段嘉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。毕竟从他这边看来，桑岩的自恋和厚颜无耻程度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。把面煮完之后，三人坐到餐桌旁。可能是担心温以凡真会因为小票的事情而误会，桑稚难得的没有跟桑岩作对，小心翼翼地解释。 以凡姐，那外卖是我男朋友叫的，他是想叫我哥起来接我，然后瞎备注的，不是别的人。 我知道，我刚才在跟你哥开玩笑呢。 哦， 桑岩这才松了口气，目光仍然在他们两个身上转。可能是不太适应这个画面，他总觉得不合常理，憋不住般地说道： 以凡姐，你是不是跟我哥合租久了？ 啊？ 就降低了择偶标准。 桑稚有些咕哝道。桑岩侧头，语气凉凉的。 说什么呢？ 感觉这也算是在说温以凡对象的坏话。桑稚忍了忍，还是没有继续扯这个。他垂头继续咬面，又瞅了一眼温以凡，换了一种方式。 以凡姐，你长得太好看了。 这暗示的意味十足。桑岩倒是没有想过自己把一潜伏的敌人带回来了，靠在椅背上，面无表情地盯着桑稚。 小鬼，你之前让我帮什么忙来着？ 想让桑岩帮忙在父母面前说段嘉许好话的桑稚瞬间噤声。过了须臾，桑稚硬着头皮很勉强地补充了一句： 不过我哥也挺帅的。 饭后，温以凡想回台里再练练舞，想着桑岩确实没有睡多久，他便让他去补个眠，随便找了理由出门，顺带把桑稚送回家。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，温以凡每天一有空闲时间就在台里的一间空会议室练习。他准备跳的是他从前最擅长的芭蕾舞《胡桃夹子》。时隔多年，身体的柔韧性和灵活度再也没有办法跟当初相提并论。在这个练习过程中，虽然觉得累和疼，但温以凡渐渐找到了当初训练时的感觉。当时被迫放弃的委屈和不甘也在慢慢的消逝。想到桑岩看到之后的表情，温以凡莫名觉得开心，也开始有了无限的动力。隔天下午是彩排，年会到晚上七点才正式开始。临近七点时，温以凡收到桑岩的消息，说是他那边突然有点事情，可能要稍微晚点过来。他盯着看了好几秒，虽然先前就知道他不一定能过来，但也许是因为准备了好些时间，得到这样的消息时，他还是觉得有点小失望，因为他的节目排序还挺靠前的。不过这情绪也没有持续太久，想着能看到就行，温以凡让苏田一会儿帮他录个像。而后他给桑岩推了附状的名片，回复道： 如果我一会儿没有回复你的话，你就让大壮带你上来。 行。桑岩也马上回道。年会的氛围热闹，连着好几个节目都是在炒热气氛，不是小品就是嗨歌。温以凡边看边笑，时不时看几眼手机，快轮到他的时候，桑岩依然没有要到的迹象。温以凡没有再等，嘱咐了副壮几句之后，这才起身到了后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